男子从孕妇箱取出毒品之后再进行分装，相关的毒品仍然未流出市面。警方又说，疫情下多个国家封关，不法分子利用货运和其他的手段偷运大批的毒品到港，包括利用榴莲、果汁和朱古力等作为掩饰。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批准使用几种来自西方国家和中国制造商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目的是令较贫穷的国家可以迅速推出疫苗。根据全球获取机制的一份文件显示，世卫正是加快紧急授权审批，其中由阿斯利康研发印度生产的疫苗可能在今个月或者下个月获批。美国的莫德纳疫苗预计会在下个月底得到使用授权，而中国的国药集团和科兴生物亦都已经向世卫提交申请，当局正是对疫苗进行评估，最快可能在三月作出决定。世卫在上个月底向美国辉瑞和德国伙伴共同研发的疫苗批出紧急使用授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云雨带正是覆盖广东西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27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26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1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20点，升2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82.5升3元，比亚迪股份248.4升4.4，阿里巴巴258.6跌6.4，美团375.2升3.2，小米集团30.95跌1元，中芯国际28元跌1.5，盈富基金30.06跌2仙，港交所515元升8元，中国平安100.5跌7毫，中国移动48.95跌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47，瑞士法郎8.735，澳元6.019，加元6.142，新西兰元5.587，欧元9.403。每百日元对港元7.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756点，升233点。港金现价报17,29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52美元，卖出1,8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正常翻晒。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啲。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是慢车的。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是比较车多挤塞，龙尾是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附近。回旋处一带是都比较挤塞的，包括了黄泥涌峡道和大坑道。现在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就去到永安新村，另一边就在城和道排到去跑马地警署对开。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深茂坪和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0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奖， 别为我好，作曲林奕匡，作词张楚乔，主唱许靖允。 我亦想同舊何苦必須。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thk.hk。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施主，缘分好快到噶啦， 真系要多谢当日嗰个一撞，令到我发现呢个剪翅嘅机会。不过我都未撞翻嗰个男仔，唔知道而家变成点啦。 究竟由黄妍饰演的 Alina 撞不撞得翻当日令她加入展翅的人？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建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00-5:00，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约定展翅。 星期六黄昏6:00-8:00，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次呢一首新歌咧，唔系巨星大碟嘅第一首 single， 而系专登制作送俾所有乐迷嘅圣诞礼物。Ed Sheeran Afterglow。 一支吉他好简单咁唱出呢一首作品。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季军宝座第三位 ，Ed Sheeran Afterglow。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Oh, 1月21日星期四嘅骚动音乐， 翻嚟骚动音乐有波成、有严琼，仲有盈盈同乐乐啊！佢哋喺边呢？佢哋喺我哋六点半全城点歌大行动嘅嘉宾。 冇错，大家都好似几关心佢嘅去向咁啊！有啲网上嘅一啲创作啦，用音乐去 系啊，惊佢哋食唔饱啊， 系啦，惊佢哋会饿死啊，系啦。 即系通常大家见到咧。肥肥美美嗰啲啦，即係例如我啦，本人啦，大家都係好關心佢哋嘅即係糧食啦，係啦咁樣。所以我哋今日啊，全城點歌大行動點歌嘅對象咧，就係盈盈同埋樂樂啊，嗰兩隻大熊貓啊。 大家有咩説話想同佢哋講？有啲咩歌想送俾佢哋嘅話咧，都可以喺我哋嘅 IG 啦，或者 Facebook 啊 ，search 騷動音樂咧，揾到我哋嗰個 page。咁就可以留言啊，或者 message 話俾我哋聽啦。 係啦，哇，好難得啊！因为我系觉得两只嘢已经系我记忆之外嘅事情，所以突然间攞翻出嚟讲，即系好有情怀嘅嗰种。 要揾翻出嚟系嘛？ 系又要揾翻出嚟。 系啦，今日再啱啱六点半就会听到我同阿琼咧写咩信俾盈盈乐乐嘅，咁你有咩说话都话俾我哋听啦。咁啱啱亦都今日我哋松音乐嘅嘉宾咧，将会有 One Promise， 一啱啱都会听到佢哋嘅访问介绍新歌，明年见嘅。 系啦，翻嚟讲咧，其实有啲听众咧会烟薄傻嘅，叫我唔好对你咁 mean。 系咩？ 系啊，跟住之后我会复佢哋。其实开麦时已经留咗手噶啦，喺现实生活当中更加 mean。咁话说咧，寻日凌晨四点几啦，系凌晨四点几啊吓，讲紧。咁有位男士咧，即系我坐喺对面嘅波性咧，佢突然 WhatsApp 我，就 WhatsApp 咗咧今日要用嘅一啲嘅材料啦，访问用嘅材料俾我。嗰阵时我心谂啊，佢系觉得我系瞓咗定未瞓咧？ 我觉得你瞓咗。 你系觉得我瞓咗？系。咁你咪嘈醒我咯。 你唔会嘅。 你覺得我瞓得好冧，吵唔醒我係咪？ 一嚟啦，第二唔係你瞓得好冧乜嘢，你個電話應該唔會響，唔會震，唔會成。因為我記得試過之前有半夜 send 個 message 俾你咧，你如果真係瞓得好冧或者成，你係唔會覆，亦都冇影響到。第二日你翻嚟冇鬧我，我知應該係 OK 嘅咁樣。 咁但係好好死唔死咧？我尋晚我係冇瞓到嘅，未瞓到嘅咁樣啦。咁於是其實我後屘諗翻起，我覺得呢句都覆幾面嘅。係佢 send 完嗰啲要用嘅啲材料俾我之後咧，我覆佢係幾個字，我話 hi 早死人早。嗰个早死人早唔单止系佢，仲有我瞓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凌晨四点几唔瞓，呢、這个真系 呢两呢个节目嘅两个主持发生咩事咧？究竟？ 唉，跟住，所以其实咧，我成日会觉得咧，即系对于即咩叫做 mean 咧？佢净系对人 mean 咧，嗰啲就叫 mean， 同埋叫做好邪恶嘅 mean 啦。咁好似我呢啲，我系会 mean 埋我嘅。即系如果我只系话你早死我啊 mean 啦，我要贱格啦。但系我系早死二人组啊，你 放埋自己落去啊。 系啊，个组合咁样。 今日我就复佢啦。 系啦。 咦，你仲未瞓咁样啦？ 系啦，跟住我复佢，讲到好似你瞓咗咁。 再照多下。 好冇营养嘅对话，真系。 然之后我就再复一下都，我都唔知系咪叫 mean 啦。总之我就话，但我唔使翻早。 系呢个叫 mean 啊，系啊，令到我好受伤。我醒起，其实四个钟之后我就要翻工。 所以佢就冇再复我啦，咁样。 我唔想理佢，夜晚晚唔想闹人咁样。 但我唔明佢，因为你攰啊，梗噶啦，因为你嘅工作 pattern 比我更加攰啦。咁点解？ 间钟啦。 系咯。点解瞓唔着四点几？你七点几要起身噶啦？ 我想话我人生喺25岁之后，好经常失眠。 嗯， 我唔知25岁之后系个人嘅气场啊、身体啊、新陈代谢啊，发生咗咩事？好经常失眠，即系我只要有少少，我只要 feel 到我嗰日譬如食得太饱，就会失眠。咁就成日都可能会失眠啦、啊。咁样，或者我嗰日犹豫好唔好煮个面先，咁呢件事都会令我失眠，就系瞓唔着。咁但又懒得唔想起身煮啦，跟住好多事情，我寻日即系放工嘅时候，我同波盛讲少少嘅，我寻日心情有啲低落啦。呢、件事系最容易令到我瞓唔着嘅，因为我成日我好觉得咧，我就算即系呢种有一种强迫症喺度噶，就是、我会觉得如我而家心情唔好，我合埋咗眼，即系成日都瞓一觉冇事啦咁样，但我觉得我冇解决到嗰件事，我唔想听日擘大眼之后嗰、那个令我心情唔好嘅嘢仲喺度，系啊。我就会觉得哇，我就会开启一个更加令我觉得冇乜希望嘅一日啊！所以我系好中意，我好希望可以将一啲心结啊、一啲郁闷啊，喺瞓觉之前解决咗佢嘅。咁解决唔到就失眠咯。所以其实我应该系即系呢五年啦，未够五年嘅日子当中咧， 呢啲位我话唔出声啦， 垂死挣扎未够五年，我都真系瞓得几差嘅。 咁但係冇啊，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差到要睇醫生啊，要調理啊嗰啲啊，咁又未至於嘅。 因為間唔中出現嘅啫，咁 同埋尤其是咧，我發現我只要攰到癲啊，即係攰到某一個癲峰啊， 嗯， 其實係用好瞓得好好啊。但系当然要补好多啦，即系我可以补成十六个钟之后先起身嗰只啦。我可能我屋企啲猫可能以为我死咗。 主人啊，你闪紧要啊，你开翻啲罐头先啦、 啊。开翻啲罐头先啦、啊，大哥。 我先食嘢啊， 肚饿啊咁样。但我想问你系咪冇呢个失眠嘅困扰噶？ 最近咧都少噶，因为好渴望要瞓觉啊。瞓觉时间少啊！ 你呢句完全冇说服性咯。 点解啊？ 你永远 send 俾我个最后嗰条 message 唔系两点到三点，你边度呈现出你渴望睡觉嘅呢个？ 即系两点三点仲你见我 send 俾你，即系处理紧啲做嘢嘅嘢。其实嗰啲时间要瞓觉噶啦嘛，所以我话渴望睡觉就 系 因为嗰个时间仲做紧嘢嘅时候，其实我好渴望。所以当我完成晒啲嘢之后，四五点啦可能，咁啊上到床我就哇，终于可以摊上床，其实嘣一声。好似熄咗个掣咁，我就会瞓着噶啦。 哦， 失眠好严重，曾经试过嘅。 系 我几年前啦。 系 嗰阵时应该压力大嘅。 系 啦，详细原因我都唔记得。但系嗰段时间，我好记得点解失眠，就是、我要谂方法令自己瞓觉。因为平时我唔需要谂呢样嘢噶。 系、啊、 平时我知道，嘣，我喺边度都瞓到啦。你知道我搭车又瞓到，喺地下都瞓到噶嘛。 我哋同佢 staycation 啊，间房咁贵啊，佢入去间房第一件事系瞓觉啊。 系啊，梳化已经瞓到。 系啊，跟住我哋其他人嘅反应就系、是、阿哥啊，间房咁贵，你不如翻屋企瞓啦。 系我要瞓系噗一声，我系唔知道自己会瞓噶啦，系由一百嘣去到零。咁所以我从来系唔会要谂我点样令自己入眠，所以嗰段时间失眠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 系 我少经历啊嘛，咁开始就要揾一啲听过嘅方法啦。 系， 例如系要播一啲海浪声啦。我就上网揾嗰啲几个钟头系啦，海浪声播 系， 咁后屘 哎呀，我曾经都试过呢一招噶， 跟住 但系播咗两分钟之后，我急尿啊，即系去就翻嚟就更加醒神，嗰啲哇系我就哎呀好急尿，我嘅条件反射系咁样嘅， 我就唔系急尿嘅，但系佢因为嗰啲声好刺耳啊，佢嗰啲海浪声。 系 嗰种声个频率高， 系 我发现我瞓唔到， 系 跟住咧就揾树林声， 树林系咩声？ 树林系真系揾 forest 啲咩沙沙嗰啲啊？ 有啲蝉声噶嘛会树林，你当热带雨林亚马逊森林咁样样，咁我谂住都 peaceful 啲啦，但系蝉声嗰个 frequency 好高，好刺耳。后屘我终于揾到一种声，我系瞓得到，就系蟋蟀嘅声。 啊，好嘈啊！ 蟋蟀嘅声系柔和喺我吸收嘅时候咧，系啊，喺个我就会揾夜晚草原。 等阵，蟋蟀系点叫噶嘛？ 我扮到俾你听，你又惊？ 我冇嘢啦。 我即刻睇下搵唔搵到。系啦，我就搵到原来呢一种声系可以帮助我入眠啦。 哦，但系我记得嗰个频率都系高噶、哦。 佢冇蝉啊嗰啲咁高啦。 哦， 系咁，所以我就要揾要打埋蟋蟀嘅英文落去，连埋 Night Forest Starry Night 咁样，打晒呢啲 keywords， 然之后去听啦。 但我好奇，我想问一下，因为即系我都有睇啲人写文咧，就话呢啲声系有助睡眠嘅，因为个人会放松啊，会醒啊咁样。但系你要听几耐见效咧？ 半个钟啦、啊、都要，其实都要半个钟噶。 哦， 因为我失眠紧嘅时候，其实个人嘅状态即系唔系好啦。 系， 咁只不过佢可以安抚到咯。如果唔系听海浪声嗰啲，我脑都系不断谂住其他嘢啊，同埋不断同自己讲我要瞓啊。而你越叫自己瞓咧，系越瞓唔到，因为个人好清醒。 嗯， 即系我系听呢个蟋蟀 Starry Night 嘅声嘅。 突然之间对比之后，我觉得你真系个平凡嘅人， 好正常 嘅 啫。 系啊，好正常，好平凡。我唔知咩，我觉得我讲出嚟，我嗰个助眠即系帮助我入眠嘅嗰样嘢咧。会被你笑到面黄啊！ 嚟啊！大家一齐准备笑咯！ 对唔住啊！ 大家今日笑咗未啊？未嘅话，准备一下。 我想话，当我咧失眠瞓唔着嘅时候咧，我第一个选择咧系会开黄子华嘅《栋笃笑》嚟听嘅。喂，但系我想讲嗱，你听我讲先。我头先讲话，其实我由25岁之后开始就经常受到失眠呢件事嘅困扰啦。认真听翻啦，唔好笑啦，收声啊，完啦咁样。咁咧。因为其实是因为有一次意外，我发现咧，我想听人讲嘢， 即系喺我隔篱不断讲嘢讲嘢讲嘢讲嘢讲嘢，我就会即系慢慢地飞欧嗰个人嗰把声，我就会瞓得着啦咁样。对唔住，我知道咧，即系人哋话如果话俾人听咩，我睇黄子华同都市会瞓着咧，系会俾人闹，俾人打嘅。 系 唔系？你听我讲先。 如果子华神听到，直情要将呢个权放喺栋都市嗰度，俾人再笑一次。 系啦，咁样。但系你听我解释先，我呢五年咧，我有几场咧已经睇到识背啦。所以其实即系嗰个即系要笑啊，或者要思考嗰啲位咧，我已经过滤晒噶啦。所以我净系听到一个男人讲嘢咯，即系不断讲嘢咯。咁但系有阵时咧失眠得太紧要啦，连开黄子华栋笃笑都唔得啦。我会开咩呢？我会开电影。 例如呢？ 例如最常出现啊吓，系食神同埋加油戏。喂，好奇怪咩？ 梗系奇怪啦！我以为你开嗰啲节奏好慢嘅文艺片嘅， 唔系嗱，你听我讲先。就我都系同其实同子华神嘅栋笃笑咧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噶，就系我唔可以对嗰样嘢有好奇啊，因为真心加油气势同埋食神啲对白调翻转都识背啦，系咪？所以我已经唔好奇佢嗰个戏做紧啲乜嘢啦，我只需要有人听到我喺隔篱讲嘢讲嘢讲嘢讲嘢，我就会慢慢飞欧个人声就瞓得着。但系如果你叫我开一套我从来冇睇过嘅戏 ，even 几闷都好，我都会想睇下，诶而家做紧咩？诶而家做紧咩？男女主角嘴味啊咁，我都会有呢啲好奇。咁呢啲好奇点可能瞓得着呢？所以我系要听到人声得嚟，但系我系要将嗰个好奇降到最低嘅人声。而我最熟嘅，即系不断听嘅几个，即系关于语言艺术嘅作品，就系子华神嘅《栋笃笑》同埋《家有喜事》。对唔住。我觉得，但我想讲，我觉得我哋啲听众真系好聪明。我哋啲听众即刻讲，佢话：咁你明白点解啲学生上堂会瞓觉啦？就真系有人声喺你隔篱，你慢慢飞欧，你系会情不自禁就会瞓得着噶。我明啦。 同埋你冇谂住了解佢讲啲乜，你冇谂住理解 Miss 讲秦始皇嘅功过，你就有啲人喺你耳仔边又咪啊，其实唔系啊，就系咁。好师傅 就瞓得到啦， 好叻啊！你哋我觉得 真系好劲，我啲听众真系不得了，系啦。所以其实我唔知道，即系你俾我拣咧，有阵时咧，我可能宁愿拣瞓得着， 嗯， 即系发一个好精彩嘅梦， 系。 咁我仲可以攞个梦去解一下，或者攞个梦翻嚟讲下，但系唔瞓咧，真系唔知道做咩好嘅。 我谂住转过呢一个位，啱啱咧，我哋呢一个嘅内容啊，就好似见一啲即系医生啊， 系 去否爆自己，哇、哦！我真系失眠啊咁。咁通常呢啲时候，医生会同你讲啲咩？饮多啲水，饮多啲水对身体好啦。 你睇开边个医生啊？我帮你告佢。 我明日睇啲医生都话我冇啊，饮多啲水，早啲休息，咁就 OK 噶。 再食多啲菜啊！ 呢首歌都舒服嘅。 系。 如果真系咁样，好似唔系咁好添。即系瞓得唔好、失眠嘅时候，试下听呢首歌，攞下里边嘅意境之后，睇下你会唔会强大啲，瞓得好啲。 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却未够感动人。抽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承受不幸，以便能。像错的爱现制养分，如能做多吻别你的敌人，干一杯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寒人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愚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一天回不去，是死缘， 听众真系好可爱啊， 同埋你心水好清啊！ 因为有个听众讲话，饮多啲水咪要起身屙夜尿咯。 唉，都系嘅，大家心水咁清，我哋都驳唔到啦。 听过有郑融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多喝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6宗源头不明，另外有40几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新增确诊个案有31宗来自油尖旺区，其中14宗属于强制检测区域楼宇，1宗来自核心区域，另外再有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安任村德任楼、丽港城第五座和富荣花园第二座。初步确诊个案的患者包括九龙佐敦常安大厦二楼一间老人院的院友，院舍有21名院友和6名员工要安排送往检疫中心。另外，昨日公布北区医院一名护士初步确诊，有4名护士列为密切接触者，最终下再发现一名屯门医院和一名伊利沙伯医院护士曾经同他吃饭，其中伊利沙伯医院护士初步确诊。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立法会议员马逢国认为，政府抗疫措施一刀切，希望政府和业界商议重开部分场所的条件。他说收到业界的质疑，认为政府容许在球场复办花市，被数以万计的市民聚集，但同时不让足球比赛在球场举行，业界难以理解为何举办花市的风险低过足球比赛。马逢国又话，体育业界和电影业的相关场地在农历新年之后仍然封闭，担心有关的行业难以生存。连锁家品店 IKEA 宜家家居暂停服务，本台致电客户服务部电话语音系统提示顾客话，收银柜台出现问题，暂时无法开店。网上购物服务亦都暂时无法使用，正喺度复修。至于喺沙田分店，有职员喺门口提醒顾客，分店已经关门，只系有已经俾咗钱嘅客人可以入去攞货。IKEA 宜家家居在本港有4间分店，分别是位于铜锣湾、九龙湾、沙田和荃湾。美国纽约州一架军方直升机飞行训练期间坠机，机上3名国民警卫军队员全部罹难。涉事的 UH-60 黑鹰医疗直升机当地星期三傍晚由罗切斯特国际机场陆军航空支援中心起飞，前往另一处的支援中心，中途在一片农田失事坠毁。当地传媒拍摄的相可以见到飞机残骸在雪地上燃烧，火势猛烈。联邦航空总署已经就事故展开调查。纽约州州长葛姆下令州政府建筑物听日下半期致哀。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十八度，日间最高日间嘅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二十四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嘅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而家气温系二十一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一。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油街对开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近城市花园。就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油街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龙尾城市花园。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芝劳街。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近隧道口一带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喺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喺上水嘅新闻路因为有工程，而家近住石湖墟污水处理厂一段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交通消息。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送过有我。 波成，你生咁高做咩啫？有冇考虑过我哋呢啲矮人嘅感受噶？下下倾偈都要同你恶高个头，我就嚟有工伤噶啦！ 阿king，我又何尝唔系要耷低头望你呢？其实矮都有矮嘅好噶嘛。嗱，佢就一个好例子啦，身形细细粒嘅歌手，佢名字叫做 K Ellie。 we'll pick it just don't come round here cause we used to be just gossip the microphone I was perfect to him I'm a vintage to watch and I from the lookout you in a minute show up look down on me you blow up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他的名字叫 K. Ellie 全民造星三里面的参赛者之一身形细小的他用这首歌告诉你听都可以有另一种好有他全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Queen 148其实身高的距离呢都还可以靠大家控埋啲拉近但社交距离呢就限死咗㗎喇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闯寂寂默默有点口汗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应无限地去闯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见面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机锋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撞尽力尽力去挡愿意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溯心情仍三高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 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听过有 DJ featuring 王嘉怡的这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吸防护罩一吻》 大师，你 你今日会送咩字俾我哋嘉宾啊？ 听清楚，唔好吓亲我。 旧梦重温 ，Promise。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今天我哋嘅嘉宾是有 One Promise 嘅，你哋好啊 ！Hello， 我哋旧梦重 One Promise。 系因为咧，我哋发现香港嘅 band 咧，好多都会用英文名，咁我哋要识字嘅时候咧，其实有难度。但你哋 One Promise 个 One 字咧，又系一个中文字嘅名，即系个音，所以咧相对地会容易啲，我哋去作呢一个句子，而同时咧， 同埋佢已经预见到啦。 哇！旧梦重温 ，Promise， 骚动音乐，哇！ 哇！就将呢一句说话写咗出嚟，就送俾你嘅，揾朋友整个印嚟嘅。 但系个帽咧，边个画噶？ 印嚟噶， 哦， 系印嚟噶。 原来佢哋画画咁靓， 系啊，太低能啦呢对 band。但我觉得好啱我哋节目嘅风格。 印嚟噶，咁样 印嚟噶， 就因为旧梦重温啊嘛，所以就可以请你哋一齐讲下以前发生过一啲感情上好。 而家明點解無端端會問呢樣嘢啦？ 明白明白明白， 我講先啦。以前咧曾經我一次，我同我女朋友去呢、這、一個 現任女朋友定以前女朋友啊？ 現任女朋友以前去。 OK 明白、明白。 明白 以前女朋友而家去。 哎呀， 咁啊唔同啦， 都幾好喎、 啊。 咁跟住之後，咁我哋就去韓國旅行，其實係一個生日 trip 嚟嘅，咁就係佢生日啦，咁都去咗個個旅行啦，咁樣咁冇問題啦，冇準備到乜嘢禮物啊、蛋糕咁樣嗰啲啦，咁到真係生日嗰日啦，跟住一路都冇嘢嘅，跟住到臨準備翻去酒店嘅時候，跟住之後就問我有冇蛋糕，跟住之後我就。冇喎，咁因為佢實知道我冇㗎啦，我喺即係身在異地，我點樣可以叫個人擺定個蛋糕喺個酒店入面咁樣，跟住我話冇，跟住我話咁我哋去買，咁其實佢就少嬲咗我嘅，因為其實咧佢喺同我一齊嘅最開頭嘅時候，佢講咗其實佢個人真係好簡單，佢話你唔好買嘢俾我，即係唔逢親乜嘢節日啊生日，你有一張卡同埋有一個蛋糕，佢就已經心滿意足咁樣，我就可能會覺得好似都一齊咗一段時間啦，咁樣開始懶啊，咁我就會覺得做生日 trip 啦咁樣，咁咪 OK 咯。點知原來我就忽略咗呢樣嘢，咁我就咁嗰晚就氹咗好耐咯。 我只能夠認衰仔呢、這個。 呢啲真係冇啊，都係一個蛋糕啫嘛，同埋去到邊度都有蛋糕㗎，因為要吹蠟燭㗎嘛。 啱啱我想同你講咧，話酒店會冇啊，你即係 room service 咁簡單嘅嘢都唔去做。 其實我嗰啲唔係真係酒店，我嗰啲其實係啲 hostel 嚟嘅 民宿嗰啲。 係啊，其實唔會叫得人幫咩，即係夜晚翻要自己撳 password， 冇人喺度嗰啲。 咁就仲簡單啦，民宿嘅話更加易化為，只要交代聲就有啦。 嗱， 都係講錢啫。 我又想講啊，其實我同嗰啲人係溝通唔到咁滯㗎。 好簡單啊，就下次 又好簡單。 你攞張錢出嚟，再畫個公仔，佢就明㗎啦。 係 啊， 不如問下追擊人嗰個啦。 你追擊得咁開心啊？ 我啊，初戀嚟嘅，好得意嘅，因為嗰陣時仲係中學生咧，啱第一次拍拖，好興嗰陣時仲興傳紙仔嗰啲嘢咧。咁我記得第一次拍拖嘅時候我咩都唔知道，其實喜歡一個人，咁你覺得佢好似幾靚啊，幾得意啊，你就同佢一齊噶啦。咁一齊咗之後要做啲咩你唔知嘅喎，即係兩個一齊放學啊咁樣，但係唔識咩係拖手啦，唔識咩係攬，咩都唔識啦咁樣。跟住我最記得嗰陣時，佢哋會寫翻信俾你，喂，今日咧我哋一齊行咗成兩粒鐘，你連我手都未掂過，其實我哋算唔算拍拖？佢話嚇，我哋唔算拍拖咩？我哋一齊行緊街噶咯喎，咁樣，我完全唔知嘅。跟住去到最後咧，係嗰封信佢寫翻俾我聽，其實我哋一齊。如果差不多三個月咧，你一次都未攬過我，其實你係咪真係中意我㗎？ 咁樣都拍咗三個月啊？ 係啊，三個月。 我覺得自己以前好失敗。 你拍咗三個月嗰個唔係話 大靚仔啊？ 咩都唔使喎， base 手梳啦，好嘢， 好嘢，好嘢。講咩 故事？好正嘅咧，係佢之後話翻俾我知，其實咧拍拖係要拖手啦、攬攬啦同埋錫錫㗎咁樣。 佢咁樣寫出嚟， 有寫啊，喺封信嗰度寫曬出嚟啊，跟住我先喺嗰度學識，原來呢叫拍拖。 但係就淨係得呢三樣啫。 定佢後面係省略號定還是 即係你唔方便講噶嘛？ 我係唔識呢啲嘢噶嘛？咁我學到三樣已經好多噶咯，你都要循序漸進㗎做人。 咁你記唔記得你第一次做翻嗰啲拖手攬攬石石嗰啲啊？ 尷尬㗎， 尷尬 啊！係啊，我唔知點解好尷尬，我覺得好奇怪咁，無端端摸人哋隻手咁樣。你明唔明啊？即係你 古代 你 係啊，有 B B 啊， 男女授不親，好。總之好奇怪，好似掂住人隻手嘅感覺，同埋我自己皮膚又好差咧，跟住之後其實都唔係第一次有女仔話你隻手似沙子咁樣啊，咁我仲有可以講一句話，咁咪好咯，你隻手係更滑啲， 磨滑佢， 係磨滑佢，係啊，跟住第一次攬女仔又係好尷尬咯，點咁奇怪嘅個感覺，即係細個嘅時候會比較瘦啦，咁可能骨啲骨感，女仔可能多肉啲嘅啫。咁奇怪有一劈嘢， 原來係咁， 唔知啊嘛，你明唔明啊？真係完全唔知道，咁你就、原來係咁樣嘅咁。但係攬下攬下有幾過癮喎。 我想問下幾耐分咗手啊？同初戀，同初戀幾耐分咗手？ 真係三個月到，因為其實佢 keep 住我哋都有傳紙仔喺書信來往嘅。但係咁其實好多時候佢叫我做一啲我唔係好知道應該點樣去 start 咯，去到最後都係咩都做唔到咯。 Anton 你呢？ 我其實頭先 Sola 講嗰陣時候，我都好有同感，因為我都想講一啲又唔係初戀嘅，但係都係啱啱開始識得拍拖嘅一啲經歷。那個年代就有少少唔同嘅，即係都開始用 text message 㗎，但係仲未有嗰啲上網嗰啲啦。就係嗰陣時候我喺英國讀緊書嘅咁樣。咁嗰陣時咧有一個女仔咧，我就中意咗好耐。我記得開始中一定二，我唔係好記得咁樣。有個女仔中意咗好耐嘅，咁一路都會即係可能大家放學啊，咁外國嘅女仔可能就會開放少少，即係其實拜拜都會攬， 放就攬嘅， 都係攬，係啦係啦， 就錫嘅， 唔使寫信講 都會攬， 所以冇咗二三嘅，直接就四五六噶啦。 咁但係個問題就可能你每一個朋友都會攬一攬先走拜拜，咁你就係有陣時唔 feel 到邊個係對你好。咁我就中意咗呢個女仔好耐啦，咁樣。咁但係有陣時一齊嗰啲gathering 你會 feel 到佢啊，係咪佢專登挨過嚟睇戲嗰陣時，究竟係唔係咧？咁樣咁嗰、那個即係佢頭先講緊嗰種初戀，唔知道係咪嗰種囉囉攣咧，就完全即刻令到我諗起嗰一個女仔咯。咁我好記得喺應該唔知Form 2同 3 嗰陣時啦，跟住佢就好 forward 嘅，真係佢就即係行下放學啦，跟住無端拖咗隻手。我講起而家都有少少好興奮嘅感覺，梗係佢去主動嘅。咁嗰陣時真係開始咗拍拖啦。咁同埋我知道其實原來佢係中意咗我好耐咁樣，咁所以一路都好珍惜呢段即係關係感情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好記得有一次約佢出街，即係單獨冇曬其他 friend 去睇戲咧。我好記得嗰次我就去咗個啲 town centre 嗰度啦，買咗戲飛等佢，佢知道嘅咁樣。跟住嗰日全日冇聽電話，跟住我喺街嗰度等佢，等咗好耐，跟住諗啊，會唔會即係會唔會專登溝我嚟玩我咧？即係有陣時僆仔嗰陣時會諗好多嘢噶嘛。我足足喺嗰度企咗三個鐘頭，企到套戲完咗為止先走。我諗緊會唔會有啲咩事咧咁樣。跟住之後嗰日見到佢全日冇聽我電話，之後嗰日我見到佢。即刻就已經好嬲，即係唔識得控制自己，就係咁樣鬧佢啦，已經講，跟住就已經講分手啦。跟住最尾咧講完曬啦，咁佢已經喊曬，咁我已經有啲好 guilty 啦。跟住原來佢係屋企人，即係嗰陣時差唔多考試，佢屋企人拎咗佢電話，完全唔俾佢出街，唔俾佢拍拖。跟住同埋即係佢係好想出去出唔到咁樣。咁 但要朱麗怡， 我已經講咗我已經講咗句我收唔翻嘅説話嗰陣時，咁我係好後悔，即係呢個女仔係嗰陣時真係。曖昧咗好耐，中意咗好耐咁樣，咁跟住之後就全部放學就好 awkward 啦，即係都我知道都仲中意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但係都冇咗一齊咯。咁呢個對我嚟講係幾啊，即係而家有陣時講起都真係心酸 地 喎。係啊， 有機會俾你再揾翻佢，你會唔會？ 唔會，因為佢已經變咗個 best friend 嘅女朋友啦，即係過咗好多年之後咧。過咗好多年之後咧，咁佢就同我 best friend 咁，我讀好戥佢開心嘅。咁嗰陣時我已經同咗第啲女仔一齊啦，咁樣咁，但係即係見到佢開心，咁我就知道我 best friend 係一個好好嘅男仔嘛。咁好戥佢開心，跟住佢又拍咗好多年。 有冇講翻呢件事㗎？即係有冇見翻面？即係大個咗可以講得翻㗎嘛？ 講得翻嘅，係啊，即係大家都 friend 嘅，即係大家圍內班 friend 係真係，同埋嗰陣時好搞笑係會可能圍內班 friend 係同過曬所有人拍 咁你講呢個 圈子真係， 咁你個圈子好似 好開心喎，好似。 好多想去 嗰啲書啊！ 唔係，但係即係我講緊嗰陣時，有陣時僆仔拍拖嗰陣，可能有陣時你真係一個禮拜就係完全 Zola 嗰種唔識得拖手、唔識得錫錫嗰種嘢，跟住就分手噶啦嘛！即係見到喂你都唔，所以我頭先佢講話，頭先佢話三個月我好 surprise 咯，即係我嗰陣時嗰啲一個月飛咗啦，俾人 一個禮拜俾人飛咗。 因為咩咧？你啲 friend 冇文采咯， 係嘛？ 係啊！你諗下我寫信 已經嗰陣時開始 message 文采嚟。 問定 你哋嗰啲太刺激了我都係講喺好普通啲淡淡然嗰啲初戀嘅初戀咁樣。咁但啱聽 Sola 講就令我諗起，其實原來初戀有個特別嘅，我覺得其實就係、是、通常都係同同級發生啦。即、就、係、是、我嗰陣時係同同級啦，即、就、係、是、中學嘅時候。嗰陣時我記得就係、是老師咁啱編排咗坐咗個女同學側跟啦咁樣。咁本身冇乜 feel 嘅，跟住就 get 到一個日久生情嘅感覺。咁樣佢係一個好即係姐姐啲嘅感覺。咁啊又會教你。 可唔可以同你拍拖？佢話低 B， 係 咯，係咯，係嗰啲。你我個仔，你似我個仔啫，我唔會教仔，即係嗰啲 feel。 又完咗呢個，冇我哋咁熱情。 係啊，咁啊，跟住係啦，又教下你做功課啊。咁跟住佢就去到某一刻就開始放學又一起去行街啊。咁樣跟住之後，有時可能就會送佢翻屋企喺個樓下嗰度等好耐，都唔捨得上去啊。咁樣咁、那個女仔就忍唔住咧，終於我 feel 到佢就其實我哋不如拍拖啦咁樣。咁就試咗呢啲，我覺得係 puppy love 啦，都唔知。是咪初戀？咁啊，跟住就一齊咗一段時間。咁跟住我自己諗翻，反而特別嘅係咩咧？就係、是、因為我細個其實好早就即係中意聽某一個歌星，試過係細個好少會追星，但係會去商場度聽呢個歌手唱歌咁樣。咁跟住好多人同我講：，你中意佢係咪因為佢似我中意嗰個歌手啊？咁樣咁嗰陣時我都唔覺嘅，但係而家可能大個諗翻咧，就會覺得。是即係應該個樣對我嚟講係似嘅，可能合眼緣啦咁樣。 邊個歌手啊？邊個 講唔講得咧？講得啊？容祖兒啦。 哦， 認真第一個呢個初戀、 哦。認真第一個， 即係呢個係之前你嗰啲係 puppy love 啊嘛。 啊 ，OK 啊。 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低估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内那冬山外会感慨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烈日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哀怨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后来才发现自那天一场泪滴相信你无缘明一天我不惜手指拥抱雨天每当分手很想再见每天 如天只能遗憾，不停遗憾，火热自由烟，在那天当时承诺，又何时兑现？含着彩虹浮现。爱覆盖，怎体验到爱与不爱？同样浸在雨水，眼泪也掩盖。 听过 One Promise 嘅作品《怀念晴朗的雨天》，新闻翻嚟之后，听佢哋介绍新歌咧。 区议员。曾国卫话：有关嘅条例修订会包括定明公职人员具体宣誓要求、监誓人安排同违反誓言嘅法律后果。内地电信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同中国电信书面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复核有关美国预托证券退市嘅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的时候说，中方支持三间公司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指出纽交所启动的集牌程序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共涉军企业的行政命令所引发，美方当日的决定是出于政治目的，完全无视相关公司实际的情况和全球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华春莹提到，中方有关监管部门早前已经对集牌决定作出回应。三间中国公司在纽交所上市已经是大约20年，一直遵守美国证券市场的规则和监管要求，受到全球投资者的普遍认可。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度云雨带正系覆盖广东西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油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是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咧就慢车，龙尾去到城市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都还是比较多车些少，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曾经有交通意外的，清了场的，一带多车些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住宅 关事， 村屋 关事， 唐楼 关事， 写字楼 关事， 地铺 都关事， 工厂大厦 梗关事， 斜坡招牌签结物 通通都关事，一切土地问题、房屋问题、屋宇署通通都关事。电视节目《隔爱留神》真人真事改编，以戏剧形式让大众对屋宇署嘅工作有更深入嘅了解，同时加强楼宇安全意识。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三五成群红到不行，疆图出街原来是咁辛苦的，站啲辛苦啦。 文组生啱啱完，可能大家都比较识我啊咁样，咁可能系啦，咁就嗰个时候就谂方法，有咩方法可以令大家唔得？跟住我买个假发，乱毛嘅白色背心啊，短裤、拖鞋、黑框眼镜、口罩，哇，冇人认得你。 好想见一次啊！ 俾大家见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首歌点做？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 梦重温 ，Promise。 今天我又嚟到 One Promise 嘅 band 房呢度咧，咁頭先聽過你哋嘅故仔啦，當然啦，亦都有你哋嘅新嘅派台作品咧，明年見。咁啊，首先我同阿瓊咧會先估下呢首歌，我哋即係覺得嘅呢啲可能創作背後嘅故仔啊，或者啲感覺，然後交俾你哋啱啱再慢慢揭曉去介紹呢首歌嘅。 你先啦。 我想估嘅係咧，因為呢首歌我知道對你哋自己 band 本身都嘅意義好大啦。咁其實我喺度再睇埋個 MV 嘅時候，有一個問題就係、究竟你嗰陣時會有冇傾過就係、哪一个成为那个要瞓病床的人？因为这个我觉得你们是有争过去成为那个，因为那个不是一个吉祥的。 就我问题、 等我来啦， 争个字好啊。 但是那个角色是最舒服的，他可以瞓 呢个。争的背后真正原因呢就有很多，但是在我估那个位置就是，因为即不是一个吉祥的 position，就是等我去啦那个位置。我觉得有出现过你们四个很想去做那个角色，是代替了即那个即死亡那个位置。 哦，咁其实我呢个咧，我谂再诡异啲嘅，因为你个股份喺度嗰样嘢，我谂我呢个再诡异啲嘅。就喺我谂紧，因为我觉得呢个 M V 嘅灵感咧，有啲啲鬼片嘅嗰个效果喺嗰度。因为其实嗰个人系唔存在噶嘛，但系其实佢又以为佢自己存在。即系我觉得呢个 concept 其实几鬼片嘅。跟住我喺度谂紧，点样会同导演倾咗个有鬼片效果嘅即系 M V 出嚟咧？明明呢首歌其实应该系可以好写实噶嘛，某程度上咁样。所以我喺度谂。其实因为你四个都好喜欢鬼片， 系啦，中意听鬼片， 系啦，嗰啲啦，所以我 M V 一定要有个咁样嘅主题喺度啊，大家一齐过下瘾啊，咁样嗰啲啊， 系啊。咁我而家一齐答啱同错 系 嘛？ 系 第一个先啦， 第一个先， 我哋三二一再答啦。 好，三二一， 有 冇争啊？边度争？ 唔系，另类嘅争， 另类嘅争， 我大家争唔做。係啦，大家爭唔做男主角。嗱，本來 supposed 嚟咧，因為之前其實公司我哋有講過話啊，可能每一次就我哋其中一個 member 做男主角，咁啊又亦都會有個女主角配住做嗰個拍嘅 MV 啦。咁嗰陣時我做咗一次啦， 今日最爽啦， 做咗一次啦， 開心啦。 咁但係都爽嘅，我都要講翻，我都爽嘅。咁文迪又做咗一次啦。咁 supposedly 就應該到阿天行同埋 Sola 嘅。咁但係發現原來今次冇女主角喎，兩個係大家係爭住唔做啊。 你會唔會嘥高？ 有個護士咯， 係啦，都係去到最尾先知嘅，係其實。咁所以佢就係佢哋爭住唔做啊。 最慘我而家用多咗個 quota 咧。 唔係，其實阿文迪係冇用到呢一個額嘅，因為其實係佢臨裝，因為就好似延續上一個 MV 咁，咁呢個冇女主角，咁咪佢繼續做咯。 哦， 係咯， 即係你哋拍 MV 嗰個動力都係嚟自有女主角呢一件事。 梗係啊，睇嚟睇問啊，係嘛？嗰個期待啊，就係喺呢度嚟噶啦。喂，邊個女主角？邊個？係你咁問噶啦。 點解我哋喊得咁犀利啊？ 冇女主角啊！ 我仲一臨拍嗰個，我仲問佢哋：喂，你哋真係唔做啊？可以轉？我仲同劉墉講，我話劉墉係咪即係我做？我仲想說服佢哋做啊嘛。咁結果佢話唔好啦，你做啦。特別我最想問 Anton， 我話 Anton 隻手你傷喎，你扮。咁佢用一個好好嘅藉口。如果我傷又我做太老土啦，唔好啦。係啊，咁我唔知點樣拒絕佢咧。咁我一心諗住，唉，算啦，試下行，即係成日都聽嗰啲行內係咪有啲要做呢啲角色有利是收噶嘛？咁我想試下係咪真係有啦。咁啊，結果原來都係冇嘅， 但係咪太老土？如果又即係講， 就估到咯， 就係咯，估到就嚟啦，所以唔係藉口嚟嘅嗰個。 收起你哋虛偽嘅嘴臉。但我想講，其實《Making of》好好睇，好中意睇你哋喊到收唔到聲嗰啲樣 你知唔知佢拍台嗰下，我哋或者我諗緊咩？我心諗你千祈唔好拍到個寫咗落嚟啊！好滾㗎，邊度去拍啦？全部嘢都跌啦喺度，跟住又要拍嗰啲嘢彈起啦，但又。千祈唔好寫我，我唔知你啦，我真係諗緊嗰樣嘢，我哋好烏到好近啊嘛，係咯，所以好危險。 我為咗啲幕練咗好多個月㗎，你知唔知啊？為咗一個演員，我晚晚就係啊，你聽到我喺 band 房就練， 就可以拍㗎係嘛？ 係啊， 要練鐵砂掌啊！咁就到我呢邊啦。 三二一 ，no！ 即係同鬼片一啲關係都冇嘅，即係一個既唔係，我哋就遲啲先講。 直接 skip 咗佢。 係我 skip 咗佢。 當你冇問過啦。 咁樣，講咗同陳永謙傾嗰個歌詞或者成個創作嗰 part 先啦。我有之前聽少少你哋同陳永謙嗰個，係真係好認真地去到陳永謙屋企同佢傾啊，有一份咁屬於 One Promise 嘅歌詞嘅喎，咁樣。 應該講個時間線先，咁就係 Anton 認真同我哋講話，佢隻手唔打得鼓之前。決定咗呢首歌嘅，咁我哋亦都決定咗個題材，就係嗰陣我哋好想講就係一班人或者兩個人，無論你係咩關係好，愛情啊、親情啊、友情啊、工作啊，你遇到問題嘅時候，你點樣解決佢？咁我哋就好想同人哋講，其實好多嘢，就算你覺得有問題、有難關嘅時候，都係未完嘅，即係你行多幾步、掘多幾下就到㗎啦。咁樣，我哋本身想講呢一樣嘢，咁跟住之後咧，咁。決定咗呢一個題材嘅時候啦，已經同阿謙開咗會㗎啦。咁跟住 Anton 有一晚就同我哋講話，佢隻手而家有一個問題，佢決定咗佢真係想申請，即係同我哋申請休息多一年。咁跟住之後，咁我哋就話，咁既然係咁，呢一樣嘢亦都係我哋嘅難關啦。咁不如我哋將呢一個咁樣嘅題材就直接擺入去咯。咁我哋就同阿謙講，咁跟住之後，咁佢就用咗一啲時間，咁再消化，然後就幫我哋，好似你咁講，度身訂做咗呢首咁樣嘅歌咯。 OK， 係啦。 其實佢都有講過一啲例子，或者擺咗一啲信息落去嘅，即係佢都會嗰陣時候，我哋有開會嘅時候都有講，其實未完就其實好似而家香港好多嘢發生緊啦，疫情啊各方面嘅嘢，但係其實我哋可能未必需要淨係 focus 喺呢一樣嘢，咁你個 life 都要 go on， 咁所以有呢個未完嘅感覺，亦都好似帶翻個 Anton 個。身上面一手咁樣，咁你呢個係一個小問題啫，但係其實你仲有更加遠嘅路要行，所以呢首歌亦都係講呢一樣嘢咯，即係唔係淨唔好淨係 focus 喺一個位，其實你仲有好多好多嘢要繼續做落去咁樣咯。 同埋點樣話我哋度身訂做呢啲歌詞，我成日都會講，同埋即係成日都諗起，其實第一次同佢真係開會嗰陣時啦，我哋即係嗰陣時冇得即係見面啦，我哋都喺電腦online 咁樣開會啦。咁但係其實佢花咗好多時間咧，唔係。直接講嗰首歌嘅內容，我哋想係點樣嘅？我好記得我哋花咗好大段開頭咧，其實佢係喺佢嘅天台嗰度同我哋開會咁樣嘅。跟住其實用咗好大段時間講緊佢天台係點啊？點解會喺天台整咗啲咩啊？或者佢平時寫歌會喺樓下個士多個或者茶餐廳嗰度寫嘢啊咁樣。跟住我好記得同佢開完第一次會之後咧，我嗰刻諗哇，好似傾咗好多嘢，跟住諗唔係喎。 傾傾咗啲咩咧？我完全唔，但係佢就用咗呢個方法去了解我哋，跟住令到佢啲歌詞，我真係覺得我哋成日都傾，我哋好對於呢個歌詞好滿足，好滿意，即係好講到我哋想講嘅嘢。真係受咗傷嗰陣時，或者以前好中意練鼓咁樣啦，即係都唔開心，但唔想成日放負俾朋友，即係唔係話要假笑咁樣，咁但係都唔想令到屋企人擔心，所以有陣時都可能扮冇嘢啊。through 我哋嘅傾偈就了解咗，跟住就寫咗呢樣嘢出嚟咯，咁樣。所以我覺得佢點樣話我哋 custom 訂做嗰啲歌詞咧，就可能用咗呢一個方法，我覺得 which 我好 appreciate 其實。 而我都想講下就係、是、呢、這個其實講翻阿瓊個問題咧，個 MV 雖然你哋唔覺得我哋冇真係度身訂造好似鬼故咁啦，但我覺得呢首歌咧，無論好似啱 Anton 個歌詞上面啦，好 fit for 我哋發生緊嘅嘢啦 ，which 阿謙知道我哋個情況就講咗，但係 MV 譬如劉勇其實佢唔知道我哋背後發生咩事，而其實係錄緊首歌嘅時候咧，有一個唔開心嘅事發生嘅就係、是、我哋有一個支持咗我哋好多年由獨立樂隊時代支持我哋嘅朋友，咁好後生廿幾歲，咁佢因為身體嘅原因就即係喺上年離開咗，咁就正是我哋錄緊歌嘅個 period， 咁跟住到到 MV 去拍嘅時候咧，我哋冇同佢傾過咯。咁 which 佢就用咗一個要去即係死亡，即係覺得佢係死亡嘅一個代表咁。咁所以我諗翻，雖然佢好似一個鬼故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喺嗰刻我自己演個主角咧，我腦裏面係諗緊即係嗰個朋友。咁我覺得有時喺疫情下或者呢兩年發生好多嘢，你會有時你會、啊、你唔知個生命其實好短暫啊，好多嘢發生嘅時候你估唔到，好多外在嘅嘢好嚟得好突然。咁跟住我覺得。我是個主角，就好像我是個朋友，我就會覺得雖然我不在這裡，但其實我留了一些東西在這裡，就好像那個精神一樣，我就會希望你們記得我，所以那個故事我覺得雖然是鬼故但又很感動這樣的。 我在這裡想他們三個呢圍在一起看那個相，那些相是你們自己選擇還是劉勇幫你們選擇的？ 那些是走散差點 喊 差點喊到 緊 著來，其實那些是片來的，是我們以前我想 唔同年代嘅， 系啦，系唔同年代，可能零七零八咁嗰啲咁样嘅一啲表演嘅片段咯。咁跟住之后咁，好得意啊！佢系之前同我哋讲定，喂，你哋有冇你哋以前夹 band 嗰啲咁样嘅片啊？咁样，咁我哋就有咁啊 send 咗俾佢。咁嗰日佢哋嘅道具组咧喺我哋埋咗个打边炉嘅台嘅时候咧，咁佢就拎定部电话俾我哋，咁然后导演就到嚟同我哋讲，嗱，到时你哋就喺度 keep 住睇啦，咁样，好开心咁样睇啦，好回顾啊过去咁样。咁嗰刻就系咁样咯。 嗯，但系我见你哋真系有图。讨论你嗰时讲紧啲乜嘢噶？ 我话好笑啦，我哋其实多数咧，如果要做一啲唔收声，但系又要我哋讲嘢嘅一啲嘢咧，我哋多数都讲啲好无聊嘅、好无谓嘅嘢。 即系指住点啊？喂，粒鱼腩好唔好食啊？喂，你牛肉点啊？好似个汤有啲唔系好辣咯，可以再加辣咯。 哇，咩话啫？哇，呢个咩嚟？个头会发炎咁样嘅？哇，做咩好揈啊？弹啲咩咁样？喺度讲不停讲无聊嘢咯。 我以為啲好感動，即係回憶過去嘅嘢咯，俾人呃咗啊！真 係，你估唔到， 我係講好感動嘅，我係真係叫佢，你俾我睇啦，咁因為我都要入戲，所以我同佢哋唔同，佢哋三個就喺度係咁 開心笑啊！你 我就要扮，即係我真係要好似好傷心，你俾我睇下嗰種感覺，我睇唔到，佢哋又唔理我嗰種，所以我同佢哋好似係兩個極端去拍呢嚿嘢咁。 最正係咩咧？我哋嗰個場景係 keep 住喺度打緊邊爐食緊嘢噶嘛，跟住阿迪喺度培養感情，唔開心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唔需要培養感情，我哋要嚟玩啫嘛。 佢又冇得食 㗎。正啊！啲牛肉喂得正啊！哇，好好味啊！ 冇啲杯，我係掂唔到啲嘢噶嘛。 但係講起我哋即係睇片話有嗰啲回憶啊，或者有啲咩嘅感受，我好記得啱啱即係新年嗰陣時候，我哋出咗一條片係即係有曬可能我哋之前做過啲 collab 啊，或者唔同嘅表演，跟住斬咗做咗一個細嘅 online platform 嘅 media 咁樣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嘅片段喺裏面嘅，咁嗰刻其實就唔喺 MV 裏面啦，但即係天人都有講話、啊，其實好掛住 Anton 你打鼓嗰陣時嘅、即係時間啦咁樣。其實我哋都會認真會望翻以前啲片，就覺得啊，即係好掛住嗰啲嘢咁樣。咁但就唔喺 MV 拍緊嗰陣時發生咁嘅啫，係啦。 但如果當天人講咗呢一句話，好掛住你以前打鼓嘅時候，你心入面嘅感覺係點㗎？ 傻嘅，我當然自己都好掛住，即係其實有陣時而家見到佢哋表演，我都好即係好守恆嘅，同埋我都盡量即係我嗰陣時兩個月定三個月之前同佢講話有想考慮離隊嗰陣時，即係因為我唔想拖累佢哋好 guilty， 即係嗰陣時我都會盡量避免 聽太多同埋睇太多關於音樂嘅嘢，因為我會好唔開心啊咁樣。尤其是睇翻哇，以前我都練到咁樣，或者我好中意練鼓咁，但係就做唔到咁樣咯。咁所以佢講嗰陣時候，我真係會啊，都沉一沉咁，但我就盡量唔好太過俾自己去嗰邊面咯，咁樣咯。 係 啊。 咁所以今次呢一隻嘅明年見鼓嗰方面係咪就揾阿一丁去幫手啦？呢、這個有冇原因即係會今次揾咗阿一丁去即係處理？ 因為其實一丁係即係我一路以嚟一個好好嘅朋友啦。咁同埋即係我嗰陣時翻嚟香港入行做 session。亦都係佢介紹我，所以佢一個好嘅朋友同埋前輩，即係教咗好多嘢嘅。咁所以我都好想啊，有機會揾朋友同埋錄音嗰陣時候啊，睇可唔可以就又喺在旁睇到啲嘢，學到啲嘢咧咁樣。咁所以一早就已經同咗老細 Duncan 啊，同埋 CY 啊，同埋 Gary 講話，可唔可以揾我自己中意嘅朋友？咁佢好快就 approve 咗。咁同埋阿丁已經喂幫朋友，梗係一定冇問題啦。咁佢好快就已經應承咗啦，咁樣咯。咁所以就其實全件事都好好 smooth 嘅。我哋同 Gary 傾完 firm 實咗啲 pass 之後，我就話俾佢，你有冇意見啊？可以改少少打法，但係某啲 action 都想 keep 住咁樣。咁所以其實全件事好 efficient 嘅，係啦。咁大家好開心揾到一個我自己鍾意同埋崇拜嘅朋友去幫手咯，係啦。咁希望嚟緊嘅歌都可以用呢個模式去做咁樣咯。 咁其實呢首歌。歌詞當中，我覺得最後是有翻希望嘅、就算天跌下來，都要同天比賽。咁我想問一下，即係 One Pops 嚟緊，即係2021年，有冇一啲你哋自己都想話哦？我哋要比賽，要比2020年做得更加好嘅地方喺邊咧？咁樣。 有其中一個目標是咧，就係2020年嘅時候，我哋同好多唔同嘅歌手拍咗一啲唔同嘅歌，擺咗上網咁樣啦。我哋希望2021係可以個數量比2020多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嘅目標咯。 哦， 係啦， 好過癮！我見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好驚喜嘅組合啊，欣兒啊，伊人啊，係啊， 咁因為係。都幾正，因為以前我哋夾 band， 我哋永遠都係我哋四個咁喺個 band 房度試依樣嘢試嗰樣嘢，冇得同人哋合作噶嘛。咁同埋當你知道你要玩人哋嗰首歌嘅時候咧，咁完全唔係你生出嚟嗰個仔，係人哋嗰個仔，你點樣可以注入到你自己嘅元素入去咧？咁其實真係好好玩嘅、這個過程，所以我哋係好想繼續做，當學嘢啊，當真係一個儲經驗啊，咩都好，希望2021可以再更加多咯。 同埋2021年想我哋可能拍多啲片，就有陣時唔一定係淨係關於音樂，因為可能而家少咗live show 出去接觸觀眾啊。其實有陣時接觸觀眾，除咗睇完 show 之後，可能之後會傾下偈，其實佢哋會即係知道我哋有啲咩事發生緊啊咁啊。咁所以我哋都想拍多啲片咧，可能有啲遊戲嘅片。有啲係 vlog 嘅片，等觀眾可以繼續好似同我哋有個communication， 知道我哋發生緊啲咩咁樣咯。咁我希望我哋今年可以勤力啲做多啲呢類型嘅嘢，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哋好似唔係好叻做呢啲嘢咁樣，即係有陣時拎起部機講嘢，大家都唔係好慣咁。咁但今年就希望俾一個哥自己就想做多少少呢一類型嘅，同埋即係講翻音樂嘅話，我哋都想睇下揾唔揾到第二啲唔同嘅 image， 即係 One Promise， 我哋都可以四個人一齊上台去表演俾大家。咁我哋都 work 緊 on 呢一樣嘢嘅，希望啦，好快有一個新 image 俾到大家睇咁樣咯。 可以拍啲食嘢啊、打邊爐嗰啲片啦。 係啊， 頭先我哋訪問前講，你聽到佢哋講咧，係即係頭頭是道又好投入咁樣咧，又 係一個遊記咁啊！ 一定約埋你哋嚟。 咁啊，呢一首咧，明年見呢一首作品就真係一首好。好屬於 One Promise 嘅作品，大家聽同埋睇個 MV 就會感受到佢哋之間嗰個兄弟情咁樣啦。亦都期待2021年你哋會之後有啲咩嘅 crossover 嘅 project 出現啦。咁樣今日多謝你哋咁多位四位 ，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曬。 相信一切未完，鮮血滾燙未完，骨要呼應未完，海要呼應未完，逼過掌稱作手足的割不斷。知道災劫未完，苦痛挣扎未完，事情越来越乖，急拆散仍未完，不怕死拯救手足的决不完。时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台上见难何见，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风了未完，后已风了未完，路途远。 越来越斜，尽头越来越远，只记得跟你攀登的每一寸。时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明日见，明年见，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衣。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也许尽力把欢乐心都不会开，如何能期待你不能去的未来？天要记载，天要他来，仍要与天比赛。疲倦暂且下来，停顿或者最合而现在，所有伤害，请你忍耐，越暴是好好折爱。 One Promise 的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明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公布两名护士确诊，另有两名护士初步确诊。总行政经理余慧玲提醒员工在工作期间及放假都不要一起吃饭，因为不少个案没有病征，感染之后都不知道。北区医院昨日初步确诊的一名隔离病房护士确诊，同院四名护士属密切接触者，另外新增一名屯门医院护士和一名伊利沙伯医院护士护士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其中伊利沙伯医院普通科病房护士初步确诊，屯门医院内科及老人科一名护士确诊，没有病人列为密切接触者。玛加烈医院就有一名护士初步确诊，较早前他已经有家人确诊。檢測承辦商尚達生物科技表示，上月起在多個社區試行雙軌檢測，為檢測者同時採樣進行抗原快速測試和核酸測試，在大約一個月之內檢測到9000多人次。對比核酸測試結果，抗原快速測試準確率超過90%，建議應該用在疫情爆發的社區，可以讓高危群組更加頻密接受測試。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如果有一些方法是在可採樣現場進行，即時知道結果，而且結果有一定可信性，當局亦都可以即場將相關患者送往隔離，對於在社區控制疫情應該有幫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已经注意到社交媒体 Twitter 对中国驻美使馆账户采取限制措施，中方对此存在关注， 呼籲 Twitter 不要顯示雙循標準。Twitter 早前封鎖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的帳戶，理由是帳戶發布了一篇有關中國新疆政策的推文，以反駁美方說法。美國指控中國壓迫新疆維吾爾人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中方批評有個別反華反共勢力以人權為幌子干涉中國內政。華春瑩說，在美國社交媒體上存在大量陰謀論和虛假資訊，並且非常活躍，美國本身亦都受到負面和嚴重影響，又說網上有很多針對中國的虛假及炒作資訊，中國使館當然有責任和義務澄清，說明真相。他希望 Twitter 秉持客觀公正，不要在有關問題上顯示雙重標準或者加強甄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烟霞，明早最低气温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西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后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邻街交通大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街恩平；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署。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阿欧，听晨光第一线会不会令我增值啊？ 应该有机会令到你增值的，包括有很多不同的嘉宾会分享一些股票的分析，令到你财富增值、智慧增值，最重要是快乐都可以增值嘛。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欧，以上提及的晨光第一线你有没有持有啊？ 有啊。 四年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如何呢？ 简直就是好似恍如隔世，重遇旧朋友一种感觉，好微妙又真实又开心。 我是艺神 Lala， 想知道我同四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正所谓好客之道就喺呢一度。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背包浪子 Otto 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喺佢嘅环游世界之旅里面，佢认为最具好客之道嘅地方系边一度咧？话唔定同你心目中谂嘅系一样都唔定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住宅 关事， 村屋 关事， 唐楼 关事， 写字楼 关事， 地铺 都关事， 工厂大厦 梗关事， 斜坡招牌签结物 通通都关事， 一切土地问题、房屋问题、屋宇署通通都关事。 电视节目《隔爱留神》，真人真事改编，以戏剧形式让大众对屋宇署的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加强楼宇安全意识。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也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1, 2, 1, 2, 3, 4。哎 ,sorry, 这个拍子不是给你们，是给我们的。Live Band 透透先啊。好，再来。5, 6, 7, 8。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 IG, 搵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啊，没的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 嚟到一星期一次嘅全城点歌大行动，大家都可以参与嘅。 冇错，我哋今日点歌嘅对象劲啦，系海洋公园嗰两只熊猫盈盈同埋乐乐。 系啊，你有啲咩说话？系啦，可能你头先一路谂紧未谂啦，或者啱啱先听到，都唔紧要嘅。总之你有说话，又或者有一只歌啊，直情你觉得系好想送俾盈盈乐乐嘅话，喺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同埋 Facebook 话俾我哋听啦。 系啦，正所谓有些说话未曾讲，唔好留待听日讲。今日即刻上骚动音乐 Facebook 或者 IG 留言俾盈盈同埋乐乐啦，咁样。 系， 但系其实咧，我真系今次做翻呢个 research， 我先发现啊，可能嗱呢个系好暴露年纪啦。 嗯。 其实大家记唔记得佢哋嘅以前嘅系叫做安安同埋佳佳？ 知。 大家记得噶嘛？ 我知啊。 因为我嗰阵时就系我哋好热衷于去主题公园嘅年代咯， 系噶系噶系噶系系， 所以我真系记得嗰阵时咧，我哋学校咧即系有大旅行咧，组织我哋去睇安同埋格格，哇嗰、那个兴奋嘅程度啊，真系， 因为前世未睇过嘛， 但系 呢句嘢真系讲得好啱，你真系前世未睇过，同埋今世可能都未睇过实物，真实活生生嘅熊猫嘛， 系啊，跟住我仲好印象深刻，我哋一班人过到去，你知唔知睇到咩啊？我系唔知嗰只系安安定系佳佳啦，睇到佢屙屎， 屙 系啊，佢真系同埋佢系因为佢系食粥噶嘛，即系啲老师就会加介绍咧食粥啊、食叶啊咁嗰啲啊，佢嗰啲真系青 B B 噶， 嗯， 所以我就印象好深刻啦。 有冇翻去想食多啲菜啊？健康啲好似 冇，我觉得佢哋嗰啲好干燥，我想湿润啲。咁但系我就好记得咯，所以其实今次你再写翻信，咁我哋今日写信嘅对象系盈盈同埋乐乐啦。 嗯， 我就唔知点解，即系哇，感觉好那些年啊，又系嗰种感觉。 系啊，因为如果睇翻资料，我哋就咁望嘅话咧，安佳佳嗰阵时就1999年， 系 回咗两周年， 回归两周年。 咁嗰阵时就收到啦，咁跟住然后盈盈乐乐就去到2007年啦。 系啦，就系、是、回归10周年。 10周年嘅时候收到嘅咁样样，系咁，所以安安同佳佳仍然同乐乐，大家应该你唔同年代一定听过一下啦，咁样。 同埋算啦，横掂你都分唔清边只打边只噶啦。如果你系想送俾安安同埋佳佳嘅话，我哋都收货嘅，好冇？横掂我系分唔到，因为我见到咧有热心嘅听众咧铺咗点样分辨边个系盈盈同埋乐乐。佢话咩睇嗰个眼系八字形状，我仔细睇咗啦。 你是 我系咪我对数字八有唔同嘅认识？ 你对图像你有面盲啊？可能直情 即系对唔住，我做唔到啊！即系如果你话只系靠嗰个眼圈去 亦靠齒白去判斷佢係盈盈定係落落咧，咁我係做唔到嘅。 哎呀，好想揾啊，我未見到添，大家望下先。大家都係上我哋社交媒體嗰度啦，可以同大家 share 下啦。哎呀，見到啦，教你點分大熊貓盈盈篇噶嘛。 係啦， 係啦。咁啊，既然阿瓊講到咁好似攞翻一啲陳年往事出嚟，聽下你寫啲咩説話俾盈盈落落先啦。 親愛嘅盈盈落落，對唔住啊！写信之前，我想同你哋道歉先。话说喺我 search 你哋个名嘅时候，头六条新闻都系关注你哋到底能否成功交配。我谂咁多人关注呢件事，你哋一定好大压力啦。对唔住啊，呢啲真系人类嘅弊病嚟噶，我哋真系好关注人哋交配嘅问题噶。点解会写信俾你哋两位？主要系因为最近好多香港人都好关心你哋。你哋应该知啦，2020年开始受到肺炎嘅影响，全球旅游业都受到好大嘅打击。而你哋虽然都只系食斋，啲竹啊、叶啊、青啊、苹果啊，不过我阿爸成日都讲，穷起上嚟啊，树皮都冇得你食啊。所以好多香港人都好担心，唔知道之后。你哋到底食唔食得饱呢？真系要再一次同你哋道歉。你哋山长水远嚟到香港，以为打跛脚都唔使休，公园加政府会包食包住包生仔，仲包埋万民景仰，以为呢份绝对系一份绝世好工啦。点知？最后的最后会搞到食都冇啖好食啊。不过我又想提下你哋，无论做人定系做大熊猫，居安思危都真系好重要噶。虽然游客旺盛嘅时候，你哋就好食好住，衣食无忧，不过都唔系完全冇危机噶。根据海洋公园公布2019-2020年嘅业绩报告。在那一年当中有525只动物死亡，当中包括12只狐獴，即是动画《狮子王》里面丁满那只动物，全部不足两个月大。另外死亡比例占最多的就是啲鱼，有474条，占整体的 90%。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你们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希望你们不要太伤心，毕竟你们的身份地位比较尊贵，如果养死了你们，我谂，唉，我都系唔敢谂啦，啊，都系唔好谂啦。对上一次去海洋公园嘅时候，体重应该仲未到100磅，身高都未到1.2米嘅严琼劲上。啊，讲多句啊，其实人类世界嘅香港最近都好多离离合合。如果你哋啲鱼仔朋友都想翻热带嘅话，唔好怪佢哋啊！ 某个密友，某队友，既然话要走，热闹场合是时候，自然地放手，那心烦都痛未透，旧人与新欢都已被接走，事过自救，努力够，却衡量已久。自尊心伤得极重手，肤质添多几某。十年灌溉过的多不讲究，等眷书修补失修，一对手封了一个门口，游行有某某现身与唱歌，察看我感受，多得一颗心中过度，多得空位得你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云再密吹去粪土，新春天已到，此刻若是无声，就换场景说声，重获新生要适应。派对来有某朋友，断联系已久，熟络程度甚坏透。 伤口你亦有，最后记起可把怨恨送走。你为问救，我内疚，要尝尽献丑，凭真心交出求接受，杯底终于摸透，及时挽救我的一双胜手。多得一颗心中过兜，多得空位得被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魂再密布也未太早。 胡鸿钧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心跳移植》，希望他们长命百岁。 好了，跟住我都是的，即系望住即系佢哋嘅新闻睇住咧，令我回忆到当年，好似 exactly 你讲会参观嗰阵时嘅我系点样样，当年讲咗啲乜嘢，睇咗啲乜嘢。 你细个好靓仔嘅， 我知道，多谢，我唔会否认。好啦，究竟我又写咗啲咩信俾莹莹乐乐？佢哋勾起咗我啲咩回忆呢？ 亲爱的盈盈乐乐，你们好啊。你们的名字我就听得多了，但我就未去过探你们了。当你们2007年移民来香港的时候，我都已经读中六了，不再是那个憧憬着主题乐园的小朋友。反而呢，我读小学的时候就有探过你们的长辈安安和佳佳了。嗰阵社区中心好鍾意喺暑假搞啲参观团，而当时嘅卖点就係可以去到主题乐园里面一啲一般游客去唔到嘅地方，例如係去个课室，好似上堂咁样听啲哥哥姐姐讲解你哋家族嘅历史。实际嘅内容系啲咩呢？我都冇乜印象啦，淨係记得当我知道你哋一出世嘅时候系粉红色，我系觉得好惊讶㗎。点解粉红色长大咗之后系黑白色而唔系红白色呢？话晒你都叫熊猫啊，点解大咗冇红色嘅？然后听完介绍之后，终于可以入到熊猫馆嗰度睇啦。我嘅第一反应系啲冷气好舒服啊！细个仲听闻可以喺主题乐园嗰度过夜体验下。於是我就问啲哥哥姐姐，今晚可唔可以喺熊猫馆嗰度瞓啊？结果当然係俾人笑啦，同埋被标签为搞事分子添。係啊，我细个就係一个咁嘅人嚟㗎啦，活喺一个充满幻想嘅彩色世界当中，仲未识得好似你哋嘅毛发咁样黑白分明。盈盈乐乐啊，你哋喺香港住咗十几年，关唔关啊？有冇后悔被移民落咗嚟呢？唉，老实讲啊，有得揀啊，边个想离开自己嘅出生地啊？不过唔紧要嘅，近年我都见到好多你哋嘅同乡落嚟探你哋，应该有返啲亲切感嘅。而无论你哋将来会变成点都好，作为两公婆喺呢个乱世之中，记得要互相忍让啊。就算自己有啲咩原则要坚守都好，好好沟通下。傾下啦，唔好因为呢个世界而影响到你哋嘅感情啊！希望你哋一路都会幸福快乐咁生活落去啦。近排攰到有熊猫眼嘅波成上， 生所信也退化，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炒惯，常往好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前面一番难教义理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的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渐头，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从前不懂这出经典戏太夸张，明明相恋情侣路半分开太牵强，为爱时时已退让，骗人拿原则开仗，今天这抉择轮到我，比虚构戏剧还哀伤。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前头，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情在这刻太荒谬，有某些隐忧恐怕父母也不能记往不咎，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善口，祝你与我之后各有失出口，恩邂后你才看透，我终身自愿为所爱认命，或为所信分开，如没法可兼有。 揀嚟张敬轩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俏郎君》。 边个系俏郎君咧？ 咁应该系个雄性嘅啩。 咁另外嗰只就可以叫俏女郎。 拜。我哋 Facebook IG 啊，啲听众非常之有创意啊！ 哇，今日好高质啊，好多留言都咁样睇咗 Facebook 呢边先啦、啊，咁样咁佢就话啊，盈盈落落好惨啊，冇可能再住喺海洋公园啲咁正嘅地方，有可能要搬走，咁就想点呢个郑中基嘅搬屋啦、啊，好惨啊！跟住仲有呢、這个，哇，呢、這个都好高质，佢话佢想点黎明嗰首《我的亲爱》俾盈盈同埋落落听，点解咧？撒又难啦，撒又难啦。 我想个 Facebook、IG 大家关心嘅 topic 唔同噶，Facebook 嗰边就关心佢住屋问题啦， 系咪要搬啦？要 IG 呢边咧系生育问题啊，关心。 啊、 首先有一个咧就系、是、佢话喂食熊猫嘅拣，佢话唔系唔俾你哋食啊，但系等咗咁多年，点解都仲未大肚嘅？系边个有问题啊？心急人上。 咦？呢、這个系 是奶奶的语气来的。 是的，另外一个呢直接揀这首歌，我们直接觉得它胜出了。 是。哇。 这首歌是首先讲是陈雷的《旁观有罪》。因为这位听众觉得成日觉得他们生不到 B 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同日日被人看住有关系。即是你翻旁观的游客是有罪令到他生不到小朋友。 不要再放住人啦、 啊。是啊，同埋大家的歌词都几啱的。 定月的是暗星，天台中感想那什么的眼光看到这重伤。啊我是的欢笑于雪上再降霜，除了数已过百万计无人声响，是否虚空的世界如爱内心堆积的腐败，逐一书架破戒似变态，循环不息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非一起作答。说句对不起，可以抵消几多的阴暗面积，突破这一位恐怕再有更多位放下对凌虐的是暗星，掩盖中感伤那什么的眼光看待这创伤，讽刺的欢笑于雪上再降霜，谁料早已过百万计无人声响。 是啊，旁观有罪啊！ 陈雷最新的派台作品啊，当中就话俾你听啦，唔好望住啦，怪啦，好大压力啊，生唔到仔，又要俾人讲。 多谢听众你哋嘅创意啊！ 系啊， 听日再见，拜拜。